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的958城市频道，现在由北康报告新闻。我国将会同多六个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 他们就是柬埔寨、斐济、米代夫、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意思就是说，同我国开通 VTR 的国家总数将由21个增加到27个。新加坡民航局说，来自泰国的访客可以由下个月头14号起在 VTR 计划下入境我国，另外5个国家访客则可以由下个月头16号起入境我国。为了防范南非的2019冠状病毒新型变异毒株传入我国，我国卫生部宣布仅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限制。卫生部说，我国目前没有发现感染南非新型冠病变异毒株的确诊病例。就算是这样，由于这个新型变异毒株可能已经在这7个非洲国家传播，我国将采取防范措施，降低这个变异毒株传入我国的风险。另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亦都在南非出现新的变异毒株之后，宣布对至少6个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包括禁止非洲航班入境。较早前，世界卫生组织将南非新变异冠病毒株叫做 Omicron， 并且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本地新增加1090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创下近两个月来的单日新低。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稍微升到 0.74。 卫生部说，其中1006起新病例来自社区，22起来自客工宿舍，其余4起由境外输入。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59875起。另外，本地又有3个人死于2019冠状病毒并发症，使到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84起。死者年纪是介于69岁到83岁之间，他们生前都患有不同疾病。本地5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冠病感染群再添新病例。位于贾丹里动物检疫中心正式开幕，新中心将采纳科技协助工作人员监督接受隔离动物的健康情况。动物检疫中心主要是用来隔离由海外入境的猫和狗，确保这些宠物没有携带疾病进入我国。马来西亚的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增加确诊病例回跌到6000起以下，报5501起。马来西亚卫生总监诺希山说，当地的累计病例达到2614480起。新闻报告完了。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958城市频道荣誉新闻， 荣誉新闻。 新都美术下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现在是评论报告简要新闻。我国将会同多六个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 因为是柬埔寨、希腊、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泰国跟土耳其，就表示跟我国开通 VTL 的国家总数，从今年十一节增加到27节。新加坡民航局讲，来自泰国的访客，一来进阿公屋14号起，在 VTL 机器下抵进我国，另外我的国家的访客。一来进阿公屋室内可去抵近我国，为了防范南非的2019冠状病毒新型变异毒株传抵我国，我国卫生部宣布收紧七个非洲国家的抵近限制。卫生部讲，我国目前没有发现感染南非新型冠状病毒株的确诊病例。由于这个新型病毒毒株可能已经在自七个非洲国家传播，我国将采取防范措施，降低这个病毒毒株传入我国的风险。 宗教多于国家的地区也在那里出现心肌病的都对好宋博代追究了以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包括禁止非洲红斑疾病高扎省世界卫生组织就那里心病的冠病毒株命名为 Omicron 并且立为需要冠罪疾病的毒株本地新增加数千人到社区内另一个冠状病毒半年从下个人公屋来的当日新的社区半年的每周感染症中路密升到 0.74 卫生部讲基于数千人累计失去新半年来自社区二十年期来自其中宿舍基于失去又仅为输的我国的累计半年达到259,875本地幼儿生于女士年龄已到冠状病毒并发症细类期死亡半年达到684期死者年龄介于69岁到83岁之间神经都有不断的疾病本地幼儿小冠状的现有大型冠状感染共在增加半年位于扎兰雷卡的动物检疫中心建立规模新中心中采纳科技协助更多人员降低接受隔离动物的健康情况动物检疫中心主要用于隔离症海外疾病的麻人群人确保这些动物没携带疾病的我国马来西亚的年龄已到冠状病毒单日新增加确诊病例，飞跌到6000起以下，报5501起。马古卫生总监诺希山讲，这次数万队伍成立等，当地已累计病例达到661,480起。感由新闻报告完了。